中国公民死亡，伤者中包括五名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其中四人情况稳定，另一人已经被家属接走。一架由纽约开出经新泽西州前往俄亥俄州的巴士，当地星期日清晨驶至匹兹堡市以东大约50公里一条公路落斜弯位失控撞栏，引发至少五车连环相撞，长途巴士全车翻侧。初步消息话，事发的时候天气严寒并吹强风，但估计车祸可能同天气无关，仍然有待调查路面有没有结冰。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4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74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6.6；盈富基金28.35，跌3毫；美团点评109.4，升5.2；阿里巴巴210.6，跌1.4；小米集团10.98，升8仙；中国平安93.45，跌9.5；信宇光学科技130.2，跌5蚊；建设银行6.63，跌9仙；港交所267.6，升1蚊；中芯国际13.04，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68，瑞士法郎8.004，澳元5.395，加元5.986，新西兰元5.168，欧元8.67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港金现价报14,600元，比上日收市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3.4美元，卖出1,57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港岛北角嘅丹拿道，因为有交通意外啊，近住港运城嗰段嘅丹拿道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附近嘅英皇道东行近住琴行街咧，而家都多车噶啦，龙尾去到糖水道啊。咁啊，受影响嘅朋友请暂时改路行啦。丹拿道近住港运城有意外，暂时系来往方向都不能够通车嘅。英皇道东行近住琴行街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噶。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咁啊，九龙区其他嘅一般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西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民众安全服务队一带咧，好多车啊，龙尾到富荣花园嘅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民众安全服务队附近咧就交通繁忙嘅。咁啊，仲有咧附近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咧都有少少挤塞噶。佐敦嘅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至到佛光街，而家都系多车啦。新界方面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啊，深井段多车嘅，所以丁九桥去屯门公路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

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太多一岁， 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 都是讲成长的题材啊。 太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今天我们都继续有这个以歌会的环节的，那请来的呢就是 Rosema， 都会跟我们讲一些歌呢就是跟他成长有些关系的。礼拜咧同我哋拣歌嘅咧，嗱睇个歌单你好喜欢啦， 系啊，系我嗰个年代噶，终于有嘉宾系我嗰个年代噶啦， 之前都系前辈级系嘛， 系啊，之前都系长辈啊，要尊重啊，咁啊，今日都要尊重今日嘅嘉宾， 系介绍出嚟啦， 系啦，我哋欢迎 Rosema。 Hello， 你好。 其实你有冇唔开心啊？同我哋同一个年代。 冇啊冇啊。其实我反而都好想八卦一下，知零零后系听啲咩添嘅。其实 好云峰系嘛，应该系。 O K， 系我谂都系啊。可能我个 playlist 会少啲广东歌咯。 系 系啦，唔出奇。 因为我有啲 friend 做紧中学老师咧，佢哋话咧，即系以前有一个年代嘅时候，你升 con 啲歌，你都会跟到唱噶嘛。 系啊。 但系佢话死咧，而家升 con 我直接唔知佢哋唱嘅啲乜嘢，因为全部都系韩文、啊。 或者国语歌咯，即系你见诶全民造星大部分唱歌都系唱国语歌噶，因为就韩文歌好少系广东歌咁样噶嘛。但 Rosema 你都系听广东歌多嘅系嘛？其实 细个系嘅，细个系嘅， 去到几 讲大话 系 啊，细个系嘅。 去到几时开始转咗啊？ 高中咯，即系 form four form five 嘅时候就开始转咗，因为可能我又转咗学校啦，跟住嘅时候嗰、那个圈子嘅人。同學已經不同了啦，咁跟住之後就，大家咪好中意懶型聽英文歌嘅，跟住之後開始中意聽 indie 咯，嗰啲咁樣咯，跟住就再聽咁樣咯，就少咗聽好多中文歌嘅。 係咯，其實都係聽啲少人聽啲，你覺得好有型啦。嚇，唔知去到幾時大家覺得聽廣東歌幾有型啊？因為少人 有少人聽。 其實我諗而家已經係 㗎啦，都話 係。嗱，今日 Rosema 咧會同我哋咧就係即係揀五首佢自己好喜歡嘅作品嘅。咁啊頭先講咗阿瓊就睇咗個 playlist 咧，就好喜歡㗎啦，係啦。咁啊其中有一首咧，你一見到嘅時候，你隻眼係著個燈咁樣嘅。 最中意即係收到呢首歌嘅時候，自然覺得係啊，我哋應該分享咗同一段嘅回憶啊，就係 Twins 嘅女人味啦。 女人味真係世界級。 係點樣世界級法 咧？女人味咧就好似係一個靚妹開始長大嘅感覺啦，就開始好似開始可以性感少少嘅感覺啦，即係唔使再穿啲樽領衫再長褲，即係開始可以穿短裙仔啦咁樣啦。 我想更正。樽領都好性感噶，真係 都係都係貼身就好性感，貼身就好性感。 係 同埋女人味係好搞笑就大家都會唱 K 一定會唱，我到而家唱 K 嘅話都係會唱女人味嘅。係跟啲大家一齊就開始喺度扮曬嗰啲撥頭髮啊，啲伸腳啊，即係跳嗰啲舞出嚟啊！但係唔知點解啊嚇，廿幾常都已經係會做翻呢啲嘢啊，理解唔到嘅。但係大家都會係即係一有同女仔唱 K 就一定會點呢首歌咯。 但你聽嗰陣時係啱啱係初中係咪中學嘅時候啊？呢首歌 中學 嘅時候 ，OK， 應該係中學。 但係嗰陣時你了解到所謂性感係件咩事咩？其實定係你望住阿 sa 叫阿呢一種當時 twins 就係應該係性感。 因為其實本身佢哋不嬲唱啲係好健康啊，開心啊， 打籃球啊，讀 biology 啊，係 啊，跟住又暗戀啊， 係啊， 即係嗰啲啊嘛。跟住突然間，哇！佢出呢首歌咧，成個曲風唔同咗噶嘛。 係。 跟住大家就好 surprise 啊，咁樣即係好似我哋係會跟住咗。好像跟住咗佢哋一起轉變咁嘅感覺咯，會係，因為好似 Twins 係太勁啦，因為佢嗰個勢係好似無人能及咁樣嘅，其他明星係比唔到咁樣。 哦，係，佢 因為即係全中學都會係聽嘅喎，一定會識咯，冇可能唔識。 係， 太犀利！ 你哋講起係 Twins 係突然間一轉型嘅時候啊嘛。 你做乜嘢？ 我中學嗰個 reference 係周慧敏。 周慧敏都正嘅， 佢系正嘅，但系今日佢不嬲都系啲好纯情啊、清纯噶嘛，玉女嚟噶嘛。咁佢自从自作多情之后啦，突然间有一系列嘅 yes 卡咧，系佢着宫廷装嘅， 你唔知咧，你係唔知嘅。但係嗰陣嗱，如果你係 知咩係 yes card 噶嘛？ 我知係 yes card 嘅，係我哋有過嘅，有扭過。我知其實而家都仲有 yes card 㗎。 有係啊係啊。 而家做 yes card， 不過啲 yes card 全部變曬啲咩 BTS 嗰啲㗎嘛。已經冇曬香港嘅明星咁滯㗎啦。真係冇咁滯。誒有嘅 Mira 嗰啲咯。怕你碰怕痛楚，急怕有哪個會中傷我，怕是錯碰佢厭棄我麼？只觉得很傻，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 精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冲破结露，只等上火。我与你抛弃一切装饰，困在应老派角色，不要帮我分析。天覆角度，那距离无落。 好留意市場嘅動向， 因為咧到今時今日咧，我都仲係會行旺中嘅，係啦，因為同埋特別而家旺中咧有啲有嘢食添嘅，我覺得好新奇，佢會變得好似有部分即係好似葵廣咁啊，即係有食有得行街咁樣，係啊，咁我自己係平時幾中意行嚟行去咁喺旺中，即係扮後生咁樣， 唉，仲係好青春，因為我讀書嘅時候會做嘅嘢嚟。 同埋 Twins 呢個年代仲係旺角係一個真係好潮流嘅， 係啊 ，icon。 我想講我係 form two 啊，form two 先第一次去旺角啊，我想講。 我當年都係啦， 我 form two 第一次旺角啊，因為我喺大埔讀書嘅嗰陣。 哦，咁出醒係難。 係啦，跟住我係住上水喎。哇，所以你話我點樣自己一個去旺角咧？我會勁驚咯， 路程近好多。 真係。真的勁驚， 你記唔記得中意邊個帶你去旺角噶？ 中意係唔知道一大班朋友同學嘅，跟一起行，即就出咗去。咁真係旺角第一個地方就係去旺中，係覺得哇好大啊個世界，就覺得咁樣。即第一次係去係咁樣，因為真係乜都有啊嘛，旺中係。 但我想問，如果問 Rose 媽咧，你覺得一個女人有女人味，係邊個 moment 係最有噶？ 其實我覺得是不同年紀看不同的、我自己覺得呢小個的時候呢覺得那些二十幾歲的明星姐姐就覺得哇好正啊好青春好靚啊咁樣啦冇死角咁樣啦。跟住到我而家二十幾歲啦我就會覺得因為我家姐大我八年嘅。咁我就覺得我家姐越嚟越有女人味啦。係啦因為我反而我覺得係就算 Even 佢冇咗呢個嘅青春嗰隻嘅即係嗰種感覺啦，冇啲清潔嘅感覺啦，但係咧就係、有一種係成熟咗嘅嗰種韻味。咁、我就覺得好似三十歲開始嘅女人咧，就會係一個新嘅 chapter。即係好多人成日都話咩三十歲之後就人老珠黃嗰啲咧， 邊係嘅而家？ 以前會成日咁樣講噶嘛，跟住以前啲人又結婚又好早結婚咁樣噶嘛，跟住但係而家我反而覺得係三十幾結婚都。OK 啊，都冇乜特別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係咁咯，即係反而我覺得三十歲開始係即係人生嘅另一個嘅章節，又可以去做更加多嘢，因為咧女人舒適啲咧，純粹係樣貌，即係會殘啊嗰啲咁樣啫嘛，但係男人係因為佢啲人個個都話男人三十先正式開始，跟住四十先至叫啱啱事業有起色啊，係啦，咁但係女人咧，所以就快啲嫁咗去啦咁樣嗰啲噶嘛，反而我覺得唔係，我覺得而家同男人差唔多嘅啫，都係。 我成日覺得呢一個咧係嗰啲陰謀論嚟嘅。是啲男人希望你兩早啲嫁，唔好搞咁多嘢、就同你兩講，你哋卅歲冇噶啦，男人唔同啦，你投資你嘅青春我身上，我卅歲就起飛啦， 都係，都可能 係 咁， 係一個咁嘅情況嚟嘅。咁你要 review 自己，你哋覺得而家自己有冇女人未啊？你嘅女人味又嚟自邊度？ 都未喎，我覺得自己仲未係喎，都仲係好 M K 喎，都仲。我講真㗎，我真係好似 M K 嘅喎，我成日話自己 M K 妹㗎，因為係。点讲呢即如果唔 MK， 我就唔会染到个头又鬼五马六啦。讲真，即我又唔会系咁成日着短裤啦。即我成日都咁样，因为我已经开始怀疑啊咁自己。因为我今年开始，因为其实咧我一直都唔中意着长裤嘅，因为我觉得好肥啦。因为我真系唔系，因为我咧只脚系短嘅，因为我五身嚟噶，所以我觉得都唔中意着长裤。 咁都叫脚短啊？ 真系唔系，我减咗肥仔嘛，纯粹。跟住咧。跟住 我今年開始咧，我竟然著長褲喎。 係。 跟住我就開始諗緊自己啊，我係咪開始步入另一個階段咧？喺度諗緊自己。不過又唔係啊，我又冇掉曬短褲喎。 係。 即係我仲喺一個過渡期之間，我係覺得自己仲喺過渡期之間嘅。 係。 不過其實我有少少都。有少少期待自己三十歲會係點樣嘅？講真 的，我好明白短褲呢件事嘅。 點解咧？ 因為其實即係長少少、大件少少嘅嗰啲嘢衞衣，然之後加件短褲係其實係少女嘅標準配 都係啊 裝備嚟嘅。咁我話說有個 friend 咧，佢就有一日著咗呢個出街啦，之後翻屋企嘅時候，佢有 Instagram 打，佢就話：當你知道自己唔再青春係咩事咧，就係著完之後，你覺得你隻腳好凍啊，一路凍。所以你就我下次都係著翻長褲嘅時候，你就知道自己青春不再。 我以前咧日本咧零度啦，都可以穿住短褲嘅啫。我而家唔得啦，而家真系唔得啦，真系太冻啦，接受唔到啊！ 点解有一种伤感嘅气氛啊？突然间讲讲啦， 即系点解会咁咧？ 冇咁啦， 唉，好可怜啊！ 播啦播啦，播翻首歌先。 女人嚟啊！ From girl to lady, in love make me crazy. I know you lady, know how to make you crazy. 以前得得意意，好似一嚿云。今日开始，我要认认真真。唔系大方，叫做温文，唔系以前咁天真，唔系咁容易伤心，要翻 deep 唔好得咁深。我净系想试下做女人，扮下女神，开始懂。怎么又话人？开始懂得了应该怎去热吻，开始懂得了怎去着长裙，开始懂得了失恋不要自困。红玫瑰似无味，让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喘气。这样美，不再语气。我着得高单高过人，要爱得比当初勇敢。天空海阔不知几时怀念习惯心。我喷的香水香过人，我着这一身好女人。现在就让我验证女人怎去笑看风云。以前仲系爱情练习。你合合乜都摆树心，而家心里面有个道量行，都唔倒人，都唔及自己分。唔知迷倒男生，仲要好多大男人想嚟献殷勤，今次算系真女人，希望我都有份。From girl to lady, in love make me crazy, I'm not a lady, know how to make you crazy。开始懂得了今天我是。开始懂得了怎么拣我伴侣，开始懂得去一个抹眼泪，开始懂得了青春不会后退。行为举止无味，让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处气。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这样美，不再语气。我着得高单高过人，要爱得比当初勇敢。天空海阔不知几时怀念习惯心，我喷的香水香过人，我着这一身好女人。现在就让我验证女人怎去笑看风云。冬天绝不一样，做美丽栋梁。冬天男生一样，但我多分外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武汉爆发不明原因肺炎个案，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基于现有资料，不建议对中国采取任何旅游或者贸易限制，对旅客亦都没有特别预防措施建议。世卫表示，根据中国调查人员的初步资料，未有证据显示肺炎个案会人传人，已经要求取得测试结果的详情。中文大学一名内地女生由武汉返港之后不舒服，现正在公立医院留医。消息说她对腺病毒和已知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并无肺炎。中大表示，按照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以漂白水清洁这名学生的宿舍房间、居住楼层和公众地方。宿舍并会提供手术口罩、酒精搓手液给宿生使用。另外，中大在十一月的冲突之后提早结束第一学期，第二学期今日正式展开。由于有多部校巴在冲突中受到破坏，中大暂时改用外判提供校巴服务，路线亦都有改动。校方又在校园出入口设置检查站，查核出入人士的身份。中聯辦主任骆惠宁上任之後首次見記者，形容近半年來香港形勢令人揪心，大家都熱切期盼香港能夠重回正軌。骆惠宁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賀詞所講，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骆惠宁认为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优势，他将会继续带领中联办全体同事忠实履行职责，相信在特首林郑月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定可以确保宪法和基本法在香港全面贯彻实施，一定能够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以及一定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他对此充满信心。一名泰国籍男子上星期五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向地勤报称携带玩具枪，职员报警处理。男子被控一项无牌管有枪械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7号等待检验涉事手枪和化验。被告获准以现金20,000元和人事担保20,000元保释，期间不能离开香港。40岁的被告是泰国爪换店的职员，控罪指他在机场国泰航空贵宾登机柜位无牌管有一支手枪。辩方说被告从泰国曼谷来港工作，因为查问可不可以携带玩具枪上机而被捕，强调绝对没有犯罪意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13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80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8跌5.2，盈富基金28.4跌2.5，美团点评109.8升5.6，阿里巴巴211元跌1元，中国平安93.8跌6毫，小米集团10.98系升1毫，建设银行6.63跌9仙，信宇光学科技130.1跌5.1，港交所268元升1.4，中芯国际13.1系升4.6。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772， 日元 108.17， 瑞士法郎 0.972， 澳元 0.695， 加元 1.298， 新西兰元 0.666， 人民币 6.978， 英镑对美元 1.309， 欧元对美元 1.1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04 点，跌451 点。港金现价报14,60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9美元，卖出1,5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北角丹拿道嘅情况。咁喺较早时啦，北角丹拿道近住港运城，因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都系封闭咗。不过咧，啱啱已经处理好噶啦，重开翻噶啦。咁就系北角丹拿道近住港运城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喺中环啦，耀星街有道路工程，而家耀星街来回方向嘅慢线啦系封闭咗噶。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咧，依然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另外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嗰段咧，依然都系多车些少。龙尾去到丽业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咧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咧都系挤塞啦。龙尾去到希福道，反方向翻沙田，近住律伦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龙尾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医院对开。另外，西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嗰度咧，都系多车噶。龙尾一路排到去南昌公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一輩嘅人成日話佢食鹽多過我食米，我就想講啊，我俾咩？我俾 like 多過佢比賽啊！ 其實唔使咁執著嘅，不如我哋平心靜氣，用音樂作為溝通嘅橋梁啊！騷動音樂，以歌會友。 剛才 Rosemar 第一首就揀了 Twins 的女人味的， 是 因為她今天的 list 裡面 是有兩首都是 Twins 的歌的， 嗯， 是的。第二首你揀的就是我們的紀念冊， 嗯， 都一定是那些中學回憶啦，是 是啊是啊， 走不掉了這個， 是因為其實呢我是我高中的時候轉了學校的，那間學校呢就是只有高中的 High School，嗯，之後呢就其實是有點複雜的，那個情況裡面，因為呢那間學校是所謂的藝術學校啦， 嗯， 所以就五湖四海的人都會有， 嗯， 然後呢就大家一些其實很正常，你 Band One 的就會有 Band One 的氣息這樣的， 嗯， 跟住那間呢是什麼氣息都有的，即是 Band One 去到 Band Three 的氣息都有啦， 嗯， 然後很搞笑這樣的，跟住那時候是覺得認了四位朋友同學這樣啦， 嗯， 跟住其實有鬧過交這樣的，其實我有一刻因為我有 repeat 的，因為 太差了，讀書啲廢青。跟住之後咧，咁我 repeat， 咁大家嘅畢業時間唔同啦，即係爭咗一年咁樣啦。跟住有少少會擔心誒，係咪畢咗業之後，咁佢哋可能去做嘢或者繼續讀書嘅時候就會疏落疏遠咗咁樣咧？所以其實係嗰時就係有誒，佢哋畢業嘅時候有聽呢只歌啦，咁就好擔心嘅，自己唔知點解係啦。咁但係 end up 到而家畢業到而家，我哋都係仲係好好朋友嘅，係啦，即係。其實我少少慶幸嘅就係佢哋唔係一個圈內人，係啦，咁所以咧，我更加係可以咩都同佢哋講曬，係啦，因為我唔可以話圈內人唔好，但係有時會好尷尬，有啲嘢未必會講得出口，或者有啲嘢未必可以講俾佢知咁樣，咁同埋佢哋係。即係一直都 support 我，即係譬如我出寫真，咁佢哋係特登過嚟排隊買，係咯咁樣，即係仲要係特登排排到中間嘅時候，特登想讓其他人排先，因為咁佢哋就可以最後，然後同我影耐啲相咁樣，就唔使阻住其他人影相嘅時間咁樣咯， 係 係咯 ，OK， 所以我覺得係啊。 所以以前有冇一齊經歷過啲叫共患難嘅？ 都有嘅，因為有吵過交，即係都有試過一年係好疏遠嘅，係啦，即係可能我哋五個，跟住有三個好 close， 然後兩個就又好 close 咁樣，就分散咗咁樣，係啦咁樣咯。 但冇一件特別嘅事 trigger 到你哋話，即係我哋唔台灣啊，即係嗰啲小學雞嘢咧， 有嘅， 爭仔 唔係爭仔，係反而係我係好。咁喺中學即係個高中階段啦，咁其中一個朋友咧，咁佢同佢男朋友一齊咁樣啊嘛，個男仔咧我就覺得唔係太好嘅，但係佢哋一齊咗兩年幾咁樣，跟住後屘總之分手咁樣，跟住個男仔又同同校嘅其他女仔一齊過啦，兩三個，跟住點知咧，我個 friend 又中翻個頭埋去，又一齊翻，咁我咪好嬲咯，咁我咪勁嬲咯，即係你已經講咗你唔再一齊翻，跟住你都知佢個咩人點咧，最中個頭埋去，跟住我就嬲咗佢，跟住我哋就。成年好似冇講過嘢咁樣咯，係啦，跟住之後講翻嘢嘅原因係好似分咗手，因為佢哋，係啦，咁就講翻嘢咁樣咯，跟住佢都有講話，佢都好後悔同翻佢一齊咁樣， 係，唔好話你啦， 係我話抵死啊，我抵你死啊！ 我覺得我真係老，因為佢而家講翻呢件事都仲係好嬲啦。但我頭先聽個故事嘅時候，我腦海入邊第一個問題，關你咩事啊？ 因為真係好嬲喎，點解咁蠢嘅佢？因為永遠都係當局者迷噶嘛，即係朋友會睇得清楚啲咯，好多嘢都。 但係有冇啲情況係佢哋覺得你做咗啲錯嘅選擇？ 即係為愛情而 錯，有 一定係為愛情嘅咩都好啦，係咪？ 有嘅有嘅，做咗我諗最錯都係愛情嘅啦，我諗係。细个女仔唔系爱情谈咩啫， 但系佢哋 handle 嗰件事嘅方法同你唔同嘅。 佢哋 你听唔听人讲啊先？ 唔听噶， 所以咪做到 friend 咯。 系啦，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啊嘛，个个都系咁噶啦。细个，细个一定个个都系咁。 自称怀缅我，但无法解释牵挂我什么。在这纪念册之中，大傻成熟了很多。他竟祝福我未来要突破。同学骤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 实擦尝试过，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愿你也后悔当初，为何胡乱唱这歌？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同学就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压下手。谁在悼念快中接近成年？谁告诫我放心不要睡眠？再临别就是明星给我签名，对我表演。还未学习怎么经营从前，便发觉要懂得拥抱明天。春风都多年，以后不知会点，大个当然会善变。从此感偷看校草，才深深悔恨常常自高。他将我们支撑过每个清早，在这日愉快的睡房里，再度恋快将接近成年。谁告诫我放心不要睡眠？再临别就似明星给我签名，对我表演。还未学习怎么纪念从前，便发觉要懂得拥抱明天。中苦多多乐园，以后不知会变，大个当然会善变。 但你喺即系中学嘅时候，有冇谂过诶将来嘅自己会系成为一个点样嘅人，或者投身一个点样嘅事业啊？诸如此类。 其实有嘅，因为其实到高中嘅时候，个始终嗰间系艺术高中啦。咁跟住之后，其实系跟住读 high dip 系读Hong Kong art school 咁样啦。咁其实偏向想去艺术嗰边发展嘅。但系发现我自己系会觉得搵咗钱先咯。即係有少少向咗現實低頭嘅，我係咁，但係你問我有冇後悔，其實我有後悔㗎。不過我會覺得係起碼我而家叫做儲咗少少錢之後，我可以開始翻自己想做嘅嘢啦。譬如我係近排我自己又考咗嗰啲蠟燭導師班咁樣，跟住就又上咗啲調香課程啊咁樣，即係開始做翻自己中意嘅嘢咁樣咯。因為始終其實有時候目前係。不是太开心的工作的，有时候会是啦，是啦，因为真的压力实在太大的，很多时候都这样，还有不是做一世的嘛，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那我想找一样可以退居于幕后的东西，是啦，这样咯，那就开始慢慢做回pick up回这样东西， 但是我想问，你觉得什么的情况底下在圈里面是最大压力的时候呢？ 其实你无时无刻都很大压力的，因为无时无刻你都是有 haters 咯。 哦， 系有 haters， 即系我曾经系有一两年系就叫少少抑郁咁样咯，因为系真系会觉得啊，点解我好似真系做咩都会被人闹咧？ Yeah. 其实我咪真系会错成咁咧？会幻想自己喂，其实我死咗会唔会好啲咧？一定会谂呢啲嘢嘅，真系会谂，即系会觉得。其实你哋系咪觉得我死咗会更加好咧？个世界即系会谂呢啲嘢咯。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系我坚持自己冇睇医生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睇医生嘅话，我觉得我会再陷入去咯。即系我觉得自己会行唔翻出嚟咯。即系反而我会系逼自己去见好多朋友，跟住去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咁样系会自己行到翻出嚟咯。同埋我几时会突然之间 trigger 到会要自己行出去呢，就发现有 fans 同我讲其实佢好需要我噶，即系佢好需要我去关心佢嘅时候，咁跟住之后再谂一下，其实我都有啲用噶，真系咁样，即系唔系真系咁冇用，唔系真系即系好似生出嚟就要俾人闹咁样嗰啲嘅感觉嘅咁样，即系我觉得会系啲 fans 救赎咗我咯，即系我觉得佢救咗我咯，即系冇佢哋我唔会。咁想做翻，即係繼續做幕前咁樣咯。 係係係 ，OK。但 fans 嘅數量啊，或者諸如此類，會唔會又構成到你另一種嘅壓力㗎？定係你都係重質不重量㗎嘛？其實又可以就係、是、我有幾個好 supportive 嘅、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係，因為通常有啲係即係逢我有 event 就會去嘅，即係或者佢哋唔去，佢哋都傻嘅，會同我講翻 sorry 去唔到。我話咁唔緊要，咁你有嘢做就一定要嚟嘅。我話係啦，咁跟住我又周不時會搞啲 fans meeting 啊，即係聖誕節 party 啊，即係類似嗰啲咁樣嘅，咁樣咯。咁跟住都有啲係唉。都有啲係我睇住佢哋大咯，佢哋由中學跟住佢哋而家讀 high dip， 跟住有啲係讀完中學之後出嚟做嘢咁樣，跟住我就會好感慨咁樣，即係我會另一方面我感慨就係、是、啊，其實我點解會咁值得你哋會做咗我 fans 咁多年呢，我會覺得唉。即係我覺得你太好啦咁樣咯， 都係一種推動力嚟嘅。 係啊係啊，即係覺得佢太好咯。 佢下一個心理關口就係有啲人打埋我小朋友。係 啊， 哎呀， 叫姐姐好啊，叫姐姐。 唔係啊，我想問有㗎 嚇係啊，佢會稱呼你咩啊？ 姐姐咯， 啊， 唔係姨姨。 係啊，我正想講。下一步就係、是、下一步就係 因為通常佢啲老豆好醒嘅，叫姐姐啊，叫靚女姐姐啊，靚女啊，好醒啊，唔會叫我姨姨啊，叫姨姨即刻擰轉頭走啊，唔該。我話靚仔你講咩啊？你講乜嘢啊？我係姐姐，係姐姐，再重申一次，到三十歲我都係姐姐。叫醒我决绝，还给你一句，你要跟我谢谢。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谁管你身材难配配配？不要再叫我，叫醒我决绝，我只是放空，眼神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从小几岁，爱自我天大地的世界，界界界界界界界。姐姐，邓静波，跑跑跑跑跑，管他跳外七扭八，我就是哈哈哈哈哈，威武独尊的 A 卡，你就是哈哈哈哈哈，没在怕胆子好大，咔咔的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下一首咧，今日 Rose Mar 拣嚟嘅咧系侧田啊。 嗰、那个全名嗰个系决战二世祖。 决战二世祖。 系啦，呢一首歌咧好搞笑，系仲系 rap 咁样噶嘛，系啊，跟住咧。同埋我覺得呢隻歌係 MK 之歌咯，佢真係好 MK 之歌。 你嘅人生同呢兩隻英文字母 唔係啊，係其實嗰個年代好多歌咧，因為你一首歌要爆得紅咧，你真係原年 MK 成個旺角播緊， 係啊， 你就知道佢係紅噶啦。 同埋一定全部都係關學校啊、愛情事咯，全部一定要咯， 電音膽咯。 係啦，你 MK 點嚟咧？就係因為你成個旺角都聽到啊。係，你話哇嗰首歌好 central 喎，即係你覺得 由呢間鋪頭入去之後咧，出翻嚟第二間鋪頭你可以接翻首歌。 係啊，而家少啲啦。 韓文咯，你都唔識咯。 係啦，點啊？呢首 MK 之歌 係，哇！呢首 MK 之歌就係、是、最冷靜，就係我好記得，即係好多同學一齊唱，跟住同埋我好記得佢個 MV 咧喺一架車度拍啦，跟住聯想到我到而家咧睇啲韓星咧，佢哋都好中意喺車度拍 MV 啦，即係佢哋係嗰啲佢揸緊車啦，得鐵喺度擦擦眼睛、擦擦眼睛咁樣啦，跟住個 cam 咧就喺前面啦，跟住佢哋就一齊喺度摁啦，四個定唔知五個一齊喺架車度摁啦，其實到而家韓星都喺度摁噶。所以侧田真系犀利，佢有呢、這个，佢有呢、這个，佢有呢、這个 先见之明， 冇错， 前瞻性好高， 佢真系好劲。 原来佢嘅总结系呢一样嘢， 系啊，系啊，好搞笑啊！佢成日都问，冇啦，我嘅故事其实系咁。呢个系最 好精彩啊！ 呢、這个因为真系成班，因为我好记得成班都喺班房度唱嘅时候就觉得好笑，同埋唔知点解会突然间又会讲有钱仔啊，即系、就是、二世祖啊。咁其实嗰时咁你中学其实唔会好，即、就、系、是、对钱其实都唔会话太有认知噶嘛，即系唔会太过现实啦。嗰时中学即系中意嘅咪食鸡髀咁样嗰啲咧。即系唔会话买袋啊嗰啲咁样嘅物质嘅嘢噶嘛，跟住系之后呢只歌出现咗之后，跟住大家就开始好似准备定唔知，好似啱啱有 Apple 新起，即系啱啱出嗰啲 iPod 啊、iPhone 啊嗰啲咁样，跟住就开始呢啲 terms 啊，开始啲钱银嗰啲嘢又开始再浮现喺中学度咁样咯，咁样。 但系物质呢样嘢其实你避唔到嘅，即系你到而家即系尤其是。个人大咗，你更加好难 同物質呢樣嘢撇得清個關係。 我覺得啱啱畢業出嚟就好重物質咯， yeah. 反而係更加重物質，即係啱啱踏入呢個社會嘅時候， yeah. 超級重物質，即係反而去到後面就會覺得，譬如我當買袋咁。Yeah.即上啱啱都買個袋，唉，好後悔，係超後悔，而家有啲後悔真係，即係會覺得唔係，因為其實我電話咧，我就步步都用爛咗先至再換， 係， 係啦，咁跟住袋呢樣嘢咧係真係，因為要出席 event 呢啲嘢，咁所以就真係避無可避，我自己覺得係，跟住其實唔知點解開始到呢兩三年咧，我開始少買咗好多衫，跟住因為有各大嘅客户好多謝啦嚇，係啦，就會送鞋啦，突然間打廣告啦，係唔做咩嘅，係啦，係啦，咁樣即係會發覺同埋香港地方好細，就發覺係唔買嘢係最好，因為就係連瞓覺嘅位置都冇咁滯，同埋覺得好浪費，同埋呢一兩年都突然間環保咗自己咁樣。 OK， 唯一就袋，就可能搣得走嘅， 係啊。因為要去 event 嘛，只有得解釋嗰種。 真係啊，真係要 event 所以先買。 哦， 同埋都係買 vintage 啫，即係買中古嗰啲咧。係。咁所以唔係買全新。 點啊？即係環保咗你嗰陣。 環保咗嗰陣。啱啊！我買人哋唔要嘅嘢啊嘛，所以環保啊。 係啊， 最環保係你啦。 總有一個人係負責做一手嘅買家嘅噃。冇一手，你何嚟有二手咧？ 世中，其实我爱你爱到比他更恐怖，能令你嗨得比天际还更高，陪着那个肚里满足，只有你要神圣爱情，你要爱人对你至诚，爱我才有结晶，他怎么有这保证？擦擦眼睛，擦擦眼睛，你会见到他宿影，谈情全为显本领，人人能做这影，愿跟他比赛，别共他恋爱，为着你未来，你也其实爱才，就跟他比赛，大败那痴爱，若是爱天才，根本。 Let me tell you， 未怕过，这个世界有公。你会有胆拣他，拣在巧，即刻将爱你的心花，会换来造化。 凡向数以万计的民众讲话，警告在中东的美军以至是他们的仔女都会受到死亡威胁。群众以欢呼回应，并大叫反美口号。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0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87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元，跌5元；盈富基金28.4元，跌2.5元；美团点评110元，升5.8；阿里巴巴211元，跌1元；中国平安93.9元，跌5毫；小米集团11元，升1毫；建设银行6.65元，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130元系跌5.2，港交所268.6系升2元，中芯国际13.04系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17，瑞士法郎8.002，澳元5.403，加元5.989，新西兰元5.178，欧元8.680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4,600元，系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美元，卖出1,57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西九龙嘅丽翔道啊。咁啊，运输署朋友话俾我哋知咧，丽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喺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咧有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兴华街西噶。丽翔道去尖沙咀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塞到去興華街西。其實本身咧，西九龍嘅連翔道啦，同埋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都係多車噶啦。加上麗翔道有意外，咁所以咧就塞到去興華街西。可以嘅話咧，揸車嘅朋友就試下改路行啦。塞緊車嘅話就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喺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慢线落去湾仔嘅支路咧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较为多车，龙尾喺学园街附近。九龙区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呢，现在太子道西去深水埗近住洗衣街一带呢都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旧机场油站，即是差不多去到彩虹道的啦。换言之，现在太子道西去深水埗近住洗衣街呢相当之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另外窝打路到九龙塘段都是交通繁忙的。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就多车啦，而去尖沙咀公主道方向因为受到太子道西塞车影响啊，龙尾塞到上去浸会桥面。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 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梗系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嚟到下昼嘅四点零九分啦， 系啊，咁啊，骚动音乐二哥会有除咗 Eric 阿琼啦，仲有网上嘅电竞女神 Rosema， 系啊，喂，头先我拣咗啲 Twins 啦，泽田啦，系，但系跟住呢首 Rosema， 你咧都同我哋讲话，即系伤感啲，我嗰首歌嘅故事系嘛？ 哇，呢、這个我惊讲起会喊，我惊， 试下， 其实呢只歌系几年前啦，咁、我就有个中学同学，即系仲系方至方科嘅嗰间学校，咁咧嗰个同学咧就。即係佢中意做運動嘅，咁女仔咁樣啦，跟住係突然間好驚訝嘅，我係佢突然間 cancel， 仲要係佢入咗醫院，佢upload 咗一張相 Instagram 咁樣就話今日我可以跑啦咁樣嗰啲，跟住我就嚇做咩入醫院嘅咁樣，跟住我先知原來佢已經入咗成個月咁滯，跟住佢就同我講就話自己血壓咁樣啦，跟住哇，我係超驚訝，因為冇諗過一個咁中意做運動嘅女仔，即係身體好健康啦，跟住佢屋企係冇嗰啲cancer 歷史嘅喎，仲要係，跟住我係呆咗啦。其實我聽完之後已經即刻喊噶啦，已經。跟住之後佢就話佢自己冇事咁樣啦，佢話我而家仲好健康啊，只不過係而家仲做緊啲治療，咁樣希望冇事啦。不過之後咧就會甩曬頭髮噶啦，咁樣啦，跟住去到。又係好突然嘅，其實佢同我講嘢，即係講佢有病嘅時候到佢走，好似都係幾個月嘅時間咁樣。跟住之後，我係超後悔自己又係冇去醫院探佢啦，因為覺得佢好似好健康喎咁樣啦，即係 even 有 cancer， 咁佢個樣又好似冇乜好憔悴嘅感覺。跟住係係去到佢走嘅嗰時候。即係佢屋企人又 upload 相上 Instagram 話俾大家知佢去咗天國啦咁樣，哇！我嗰日係直頭成晚喊到黐咗線咯，係即係點解一個人會咁容易就走咗咧？即係佢好人嚟噶嘛，跟住就又會好記得呢一隻歌咁樣，因為係我又自己記得十八歲嘅時候又真係又同佢傾過偈，然後就同佢讲，哇！我终于 post 得啦呢只歌咁样啦，因为我十八岁啦咁样，所以其实我听真呢只歌就会谂起佢，跟住之后，然后仲要即系我嘅 Facebook 一直都冇 delete 佢咁样嘅，因为好似如果真系一 delete 咗咁样，就会好似即系佢好似喺我嘅世界真系消失晒啦咁样，即系或者又我又好怕会唔记得佢样咯，即系明明佢系一个。好健康、好陽光嘅女仔，咁其實佢仲有好多嘢可以做。跟住其實佢喺離開之前，佢就同佢當時嘅男朋友結婚嘅，咁喺醫院度結嘅咁樣。其實嗰時佢結婚嘅嗰日，仲見到其實佢好似好健康，只係稍微瘦咗啲咁樣。但係好諷刺嘅係，佢結完之後嘅兩日，佢就過咗身咯。跟住每一年就見到佢屋企人幫佢 manage 佢 Facebook 嘅時候就講佢離開咗嘅第幾年啊，咁樣都知道佢一定會喺上面好開心啊，咁樣嗰啲嘅。咁其實即係每年一到呢啲時候，就個心就會揦一揦咁樣咯。 但係有冇係令到自己可能對自己嘅生命有一啲新嘅睇法，或者令到你有一啲嘅改變咧？其實都 有嘅，就係、是、因為其實我以前好接嘅，真係、即係接到。系又唔中意出街啦，其實我有成日都唔好中意出街嘅。不過好彩就係因為住比較市區嘅地方啦，咁樣跟住之後就係而家成日都會叫啲朋友上嚟屋企啊，食飯上屋企打邊爐啊，咁樣咯，係啦，咁樣就會再見翻多啲朋友，即係其實都好怕自己會後悔啊。講真，即係唔知自己或者其他人會有啲咩事咁樣咁樣咯，即係盡量一個月 即係我頭先話嗰四位好朋友，咁盡量一個月都最少見一次咁樣， 製造多啲好嘅回憶咯。係啊，覺得其實係一件咁樣嘅事情。 但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呢一課係必修嘅一課。 係㗎， 係 我 逃避唔到啊，根本就啲人係一定會有經歷呢件事㗎嘛。 係即係睇嗰個完咗之後，你點樣去承擔嗰件事？我記得我大學嘅時候咧，我有個同學係考試嗰一日。其實佢爸爸瞓醫院瞓咗好耐㗎啦。咁考試之前咧，佢唔知點解，即係可能即係婦女嗰種嘅感應咧，佢突然間覺得好唔舒服。咁佢打俾佢媽咪，佢媽咪都冇聽電話。咁但係要夠鐘佢入去考試啦。咁考完試出翻嚟之後咧，佢就收到佢媽咪嘅電話，就話爸爸走咗啦咁樣。即係佢就好冇表情咁樣等咗好耐啦，然之後就喊咗，之後就開始喊咗好耐啦咁。咁但係自此之後咧，就變成佢屋企佢係最大嗰個啦。咁佢有個細佬，佢媽咪咁樣。咁你發現咧，我嗰陣時我係覺得好感動，或者覺得好不得了嗰件事，就係經歷咗嗰件事之後咧，佢有一個。好任性啦，中意發脾氣嘅女仔咧，即係瞬間時候佢知道佢要照顧埋媽咪，照顧埋細佬，啊佢要儲錢，佢要養家，諸如此類，即係你會覺得有一啲嘢好難面對，但係當嗰件事發生咗之後，你要點樣去應付嗰樣嘢，或者你想做啲乜嘢去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那個可能係嗰件事帶俾你一個另外嘅意義咯。 所以佢而家就變咗咧，即係佢人生就改變咗咯，即係得閒就要把握多啲見下人啦，係咯，開心心咁樣嘅一個嘅回憶咯，同埋聰明嘅我覺得係，因為佢係搞打邊爐。 聪明嘅点系 唔使自己煮咁多嘢，嗱你吓佢都岌头，梗系啦， 叫外卖嘛， 要洗啊，傻妹， 叫外卖，叫外卖，叫外卖， 又话自己环保， 你唔好拆人哋个台啦， 唉， 好啦， 兜唔到，自己兜唔到。 陪我去过石澳，陪。我砌过电脑，终于走到路口，光荣地过渡。感激你全年陪住我游玩到今早，让我欢送十八，整个十八写进日记簿。即使以后肯定烦，这日子亦美好。雨势还未上车，恋爱还未着车，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 望这绝版的海报。 到最后呢，今日 Rosemar 揀到另一首歌呢，就係、是、陈冠希嘅。咁啊呢排都成日会听到呢首歌㗎啦，香港地。 其实摆明就大家都知道陈冠希靓仔㗎啦，细个都知道。咁呢佢开始女仔嘅一个鍾意坏男人。嘅一个signature嚟嘅。同埋鍾意啲 MK 仔嘅开始。中意嗰啲咧，中意開始中意嗰啲冇讀書咧、染金毛咧、擔住支煙嗰啲女，即係嗰啲男仔咧， 同埋歪嘴笑嗰啲咯。 係啊，同埋到而家，到而家都仲有男仔成日歪嘴笑㗎。係 啦，嗱，老實地說，我前晚咪睇嗰個造星嘅。 係啊， 唔係佢哋好多參賽都有喺咁多，因為要壞啊嘛，所以佢個笑都係歪地嚟笑㗎。係 啦，陳冠希有先見之明啊，之後到而家啲韓星都係歪嘴笑。 你真係好中意先見之明。得田嘅系咁， 真系啊！ 其实好有先见之明，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故事就咁样开始嘅，见到佢出呢只歌啦，跟住我好记得，我好似咧系成日都唱，唔知点解，系同埋因为佢歪歪地音咧，就觉得佢好鬼型，跟住就好中意，跟住就喺度 rap 咁样啦，跟住开始就会觉得香港呢个地方系点样啊，跟住又会好留意佢啲歌词啊，好会觉得自己系香港人嘅一首歌，因为开头咧全部都系嗰啲歌，你听亲都系情情塔塔啊，做兵啊，系即系陈小春嗰啲做兵歌啦。大家一失戀或者做兵就會唱陳小春嘅啦，跟住之後校園就會唱 Twins 啊、Boys 啊嗰啲咁樣噶嘛，好似冇一首係講關於香港，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幾令我印象深刻嘅歌嚟嘅， 亦都即係證明咗即係流行文化又會令到可能佢嘅聽眾或者觀眾係會對呢個城市思考又會多少少，因為之前你可能就係覺得我唔會睇新聞嘅喎，但係聽到呢首歌，我最關心係香港先。陳冠希講唔正講都我都關心，我都要關心你。係 啊， 但係我想問下啦，如果問阿 Rosemar 咁嗱，嗰陣時呢首歌都種下咗，就係、是、喂我都會開始關心呢個地方啊，我係一個香港人啊，我希望香港係點啊？如果問你，你嗰陣時你聽到陳冠希呢首歌啦，咁可能會令到你又諗多啲啦。咁但係而家可能譬如你都係一個幕前嘅一個藝人啦，咁你又會唔會覺得咁其實作為我嘅聽眾啊觀眾，你又希望佢哋可以點樣可以關心呢個地方多少少咧？其實。 我会觉得唔好置身事外咯， yeah. 因为呢个地方系你住紧嘅地方，系、 yeah. even 就算你唔系攞紧香港身份证都好， yeah. 但系你都仲系住紧呢个地方咁样噶嘛，即系你系其实你行出街嘅嗰个地方都系叫香港咁、样，即系反而你唔知点样入手，无从入手，其实好简单，你只要需要你睇新闻啫嘛，你睇新闻。你就會關心到呢件事， 同埋去接收多啲唔同嘅資訊， 係 即係同埋可以自己又諗多啲，同埋、你自己嘅生活圈子，你生活嗰個社區，其實好多你都可以去到參與多啲、了解多啲。 即係就算你通脹啊，佢都關你事啦。講真，即係你諗下而家有幾多個後生會買到樓？即係你有冇諗過會有一年？會係竟然啲即係大家會係想住公屋多過住私樓、 所以就係由即係了解同埋 care 嗰個地方 係啊 開始咁樣咯，所以幾好，因為我覺得係阿 Rosemar 今日揀五首歌啦，即係由佢嘅友情啦，咁啊講到佢即係成長唔同嘅階段啦，講到香港潮流嘅先驅啦。同埋即係講到其實就係有陣時一啲歌可能反映個城市嘅面貌嘅，但係點樣轉就一首歌亦都可以啟發到好多人去關心呢個城市。多啲咁樣，所以最後佢就揀咗香港地呢首作品。咁今日多謝曬 Rosema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你故事。Thank you, thank you. 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嘅香港，唔理事情有幾困難，環境有幾亂，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係，而家係，將來都係。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 对于呢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谂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佢有佢忙，各有各行业，但系用紧同一部望远。湾仔海旁，尖东海旁，中间系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村民就系我哋呢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系属于我哋呢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仍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步，新机场仍在新，但喺呢度多

靠左耳转，我右耳正叫破碎。Talk to me.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怨他，人人人人话我话。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唯一民主派议员未过半数的离岛区议会选出余汉坤担任主席，黄运汉出任副主席。离岛区议会有18名议员，主席选举中3名参选人分别是周玉堂、余汉坤和民主派梁国豪。在第一轮的投票，周玉堂取得4票，余汉坤和梁国豪同样取得7票，需要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余汉坤以2票之差胜出，当选主席。副主席选举中，黄文汉以11票比7票击败公民党的容永常。民主派在正副主席选举中未能够成功当选。余汉坤强调会重民生做实事，包括要做好交通建设和教育工作。他又说，在多元社会首要做好民生工作，若果有政治议题处理，区议会将会充分讨论，互不阻止，互相包容和尊重。一名45岁女子最近到过武汉之后，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的症状，近日入住律敦士医院。据了解，患者已经出院，而这名的患者已经列入昨日的通报个案中，并不是今日的新增个案。武汉爆发不明原因肺炎个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说，搜查的范围的扩大，对现有病例的回顾调查进一步深入，对纳入监测病例的排查的持续开展，是患者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预计随着相关工作开展，病例数量仍然会增加。李刚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目前已经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的呼吸道病源。病源鉴定和病因溯源工作仍然进一步进行，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至于将患者隔离治疗以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是一种对公众健康安全负责任的态度，亦都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被美军炸死的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在伊朗举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接替苏莱马尼的卡尼和总统努哈尼出席丧礼。苏莱马尼的灵柩盖上伊朗国旗，哈梅内伊等人在仪式上祈祷，他一度哭泣。苏莱马尼的女在丧礼之前对德克兰向数以万计的民众讲话，警告在中东的美军以至是他们的仔女都会受到死亡威胁。群众以欢呼回应，并大叫反美口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明日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6点，跌225点，总成交金额9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4，跌5.6；美团点评109.5，升5.3；盈富基金28.45，跌2毫；阿里巴巴211元，跌1元；中国平安93.85，跌5.5；小米集团10.98，升8仙；建设银行6.65，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130元，跌5.2；港交所268.6系升2元，中芯国际13.04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8.02，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4，加元1.299，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458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3.3美元，卖出157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时啦，丽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咧仲系接近兴华街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而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咧，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咧，依然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另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嗰段依然都系车多噶，断断续续龙尾去到九龙城，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嗰段咧都系挤塞啦，龙尾排翻去李郑屋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过咗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嗰段啦，都系车多缓慢噶，龙尾喺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啦，停车即时唔会熄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的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在马路上，司机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在恶劣的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同埋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生，保持最少两秒距离先稳阵。 音乐 ，We listen to you。 手贴，谁去跳出底线，会痛和我擦跳，你可以跳，我可以随便发癫，快速快跟骨跌下边手放手的跳伞，你跨一跨跨出发站，终于会练成法，快速快擦红然后深入可深入的兴奋，要多敏感有多敏感，感官里面张开世上 嚟到下昼嘅4:37。刚刚听嘅嚟自许廷铿新嘅呢首派台作品《四书五经六欲七窍》。跟住呢首歌咧，都系同你一啲欲望有关系嘅。如果佢系一本书嘅话，呢本书系一本曲谷嚟嘅。 一工作会很忙，一恋爱会很狂，吸收再多都不够多，一于要吃天堂，一于要喝沙漠，一出世已很饿，很饿，很饿，很饿，日夜心烈着，似苦似豺狼，尽量抑郁着，尽量甩甩甩，日夜演戏着，有心有为什么活着？没什么欲望太多。 初音呢一阵嘅专辑，有呢首 side track 嘅作品，属于一首啊，即系四分几钟啊，但系个空间感系非常之辽阔嘅一首嘅作品，好多都系音乐嘅部分。作曲咧有林一峰啦，填词有周耀辉，编曲有 Ari， 监制咧有林奕文，今日有于日瑶，作品嘅名称叫做我。讲嘅唔止净系身体好肚饿嗰一种嘅饿，更加多嘅就系讲紧就系你灵魂入边嗰一种嘅渴望同埋渴求。至于跟住落嚟揾到另一首嘅作品咧，讲嘅就似系身体上面好渴望有另一个嘅陪伴，另一个嘅体温。之后揾嚟有 CY Leo， 新嘅single。 I'm trying to catch your attention, baby. I won't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tonight that I wanna waste on. And I just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s. Stop, wait a minute, lady. You should stop and hear this. No, not the way you're going. This might be what you're searching. Oh, you should really hear this. Yes, I'm talking to you.Baby, I'm just what you long, baby. You 你当阿琼嘅部分，即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听歌习惯啦。我听歌系听歌词先嘅，咁必须要讲嚟紧呢一首作品咧，喺歌词当中俾咗好大嘅惊喜我，即系你都估唔到佢填咗啲乜嘢歌词入去啊！ 有吗？昨夜你是否有一面好梦？有吗？梦里你是否还喋喋不休？你独一无二善良，替世界派上淡淡粉色彩虹，但日子斑斑驳驳，折进你皮肤的皱。讨厌在凝视你的时候，眼神出现我那一介入的哀愁，像是这无言的指控，即便它相对温柔，但我们依旧沉默，试图用行动来为彼此的人生羞容。谁管他芭乐、番茄、萝卜糕还是洋葱，只要你留，我知道那只为我，我知道那只为我。 就听会觉得是一首好平常、好简单的情歌呢，但是有一句歌词说，谁管他芭乐、番茄、萝卜糕还是洋葱啊，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想讲到为爱情那种奋不顾身，原来是可以告诉你，就是无论是发生什么事都好，我都想你为了爱可以留下。简直有台湾歌手余佩珍自己作曲填词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流》。 有吗？昨夜你是否有一面好梦？有吗？梦里你是否还喋喋不休？你独一无二善良，替世界派上淡淡粉色彩虹，但日子斑斑驳驳，折进你皮肤的皱。讨厌在凝视你的时候，眼神出现我那一介入的就像是这无言的指控，即便它相对温柔，但我们依旧沉默，试图用行动来为彼此的人生笑容。谁管它芭乐、番茄、萝卜糕还是洋葱，只要你留，我知道那只为我，我知道那只为我，我知道那只为我，我知道那只为我。 下一次记得呢，如果想描述自己那种的冲动啊，可以用这一句，谁管他芭乐、番茄、萝卜糕还是洋葱。歌词写得好，当然可以表达得到自己的那种的情感，但是呢，其实语言都可以很简单去表达到情绪当中的一些思念。例如这一首歌啦，娃娃艺鱼圈自己作曲填词的部分。 想打电话给你， 魏如萱自己作曲填词嘅呢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彼个所在》，台语嘅歌名意思即系在哪个地方，所指嘅就系天堂。广东话和英文的部分向不同人表达了自己的思念，最后一首歌选你《彼个所在》，魏如萱作品。